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五十集，我来看展昭。黑衣人被展昭抓住了，还是个活的没错，只可惜累晕过去了，连动都不能动。公孙只好让人抬他到椅子上坐一下，也挺无力地看着展昭。 哎呀，都累得剩下半条命了，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 至少四五个时辰。 不是吧，那么久？ 就是啊，那么久。 展昭也似乎很不解，众人都回头看他，那意思是你以前这样遛过别人没有啊？展昭见众人看他，细细碎碎说了句， 喝口水不就缓过来了吗？ 要喝鲜水才能回气儿吧。 白玉堂看了看那个半死不活的黑衣人，伸手从桌边拿起一杯水放在他嘴边， 起来喝口水。 一句话说完，就见那黑衣人还真的伸手了，一把抢过杯子，咕嘟咕嘟喝了个干净，那样子渴得够呛。 就说喝口水就行了，以前都是那么干的。 众人都有些哭笑不得，那人咳嗽了半天，好容易喘匀了气儿。一旁陆峰就歪着头看他，此人也算是怪异的，面皮棕黑色。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包大人，点头，包大人黑得比较匀称。看到陆峰的眼神，那黑衣人就低下头，似乎是有意在回避。这个举动让陆峰一皱眉，他拿出块帕子，又拿起了杯子，将水倒在帕子上，伸手就去抹那黑衣人的脸。这一下子擦下来，那黑衣人脸上白了一块。众人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位仁兄不是天生黑，而是涂黑的。陆峰抹干净了他大半张脸，看清楚那人样貌后气得跺脚。 程平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害你师兄？ 我没有啊，我不过是来看看。 看看？那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？ 莫非是天山派的人？如果心里没鬼，刚才追他，他跑个什么劲儿？ 白玉堂皱眉想了想，似乎觉得名字挺熟悉。 程平也是天山派十大高手吗？ 陆峰无奈地点了点头。程平是天山派十大高手里边岁数最小的一个，这师兄弟也不知道怎么着了，一个个出事，这不一转眼死了两个，重伤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嫌疑犯，剩下六个，走了两个自立门户。姚子凌就常年不在天山，还留下三个，两个最近神神秘秘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还有一个性格怪异，不喜与人交流，刚才看热闹，这边两兄弟打得天翻地覆，也不见来劝架。想起来天山派真的只能用一盘散沙来形容，他这个做掌门的实在是够失败。展昭一见又变成天山派内部问题了，也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众人都默默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那意思不言自明，会派真乱啊。白玉堂索性抱着胳膊在一旁站着，等着看是怎么回事。 程平，你搞什么鬼？ 陆峰火大了，嗓门也高了几分。众人也看着那个程平，他擦干净脸后还挺白净一个，长得嘛也还行，二十多岁，很年轻，皱着鼻子扁着嘴，看样子很纠结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包拯和庞吉对视了一眼，这年轻人看着不像是穷凶极恶的凶手。程平挠头半天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， 我就来看看。 众人都皱着眉头看他，撒谎也太没诚意了点吧，这样子就想蒙混过关。陆峰看了看程平，摇了摇头，似乎知道些什么。 陆掌门，此子若是无法自证清白，那本府 可要拿他当嫌犯抓起来了。 这个你倒是说呀。 程平皱着个眉头，犹豫了半晌，终于开口。 我来看的。 看什么？ 我 帮你说吧。 啊， 他是来看展大侠的。 陆峰开口，众人都一愣，展昭更纳闷，又仔细看了看那人，确定不认识。 看展昭干嘛？ 说呀。 我是药城陆家村的人，很小那会儿上天山拜师学艺，有幸天尊教过两招。我之所以会学武功，是因为我家附近有个恶霸，功夫极好，占山为王，连衙门都对他没办法。我们村里的人一直要交银子和粮食给山上那些贼人们，我就想好好学功夫，杀了那帮狗贼，铲平他的山寨。 这个动机很是纯良嘛。 可是呢，我原本打算大概从15岁学到25岁，可能能打赢那个恶霸了。但没想到我刚离开村子没多久，那山头就被一个15岁的少年给灭掉了。我听我娘他们说，有一天山带我的儿子下山玩，似乎和我们村的小孩发生了一些争执，结果被一个小孩不小心推倒，摔伤了腿。小大王回家就告诉他爹了，他爹连夜带着山贼下山，让村里人交出那个小孩，让他打断他的腿，给自家儿子报仇。村里人不肯，他就说要杀光村里所有人，然后放一把火烧了村庄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瓜田里一个不知从哪来的外地少年，抱着两个西瓜走到垄边来问村长，问西瓜怎么卖。 众人听到这里，默默地看了展昭一眼。瓜田。展昭倒是很无辜，那天他正好路过瓜田，看到西瓜成熟了，没理由不买两个的吧。不过他经常路过瓜田买瓜，所以还是记不得这程平说的是什么事儿。 那少年跑过来的时候，正见着那个打伤了山大王儿子的小孩自己跑过来，说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打断我的腿，不要为难村民。 众人都点点头，这小孩有胆色。 那个小孩呢，是我的侄儿，我大哥大嫂的宝贝儿子。当时山大王就要拿刀砍断我侄儿的腿，大哥大嫂上前保护，他们就说要杀我全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少年拿西瓜砸了山大王一脸的西瓜瓤。 众人又默默看了展昭一眼，果然有展昭的风格。 后来那少年一个人打败了山大王他们所有人，随即听村民说山上有山寨，就独自拿了宝剑上山，将整个山寨都铲平了。所有山贼点了穴道送交官府，一把火烧了山寨。我侄儿后来跟我说，那个少年啊，功夫奇高，行侠仗义，最后走的时候，村民要给他报酬，他不要，就要了两个瓜。 众人都有些扶额的冲动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 喜欢吃西瓜？ 没，一般般。 那最喜欢吃什么？ 葡萄多一点。 葡萄啊。 展昭反应过来以后想捶胸， 为什么这样都可以交流？他是从哪里看出来葡萄的？为什么？ 我侄子死缠烂打才让那小恩公留下了名字，他说他叫展昭。我家里人请他住几天再走，但他说他是偷跑出来玩的，不能多待，要赶回家，不然爹娘要骂人的。 众人都点点头，包拯赞许地看展昭。 展护卫真是能干，这么小就行侠仗义。 庞吉则是一脸佩服地看展昭。 果然是三岁看到老啊，这么小就已经开始惹是生非，好管闲事了。 赵普则是比较好奇，是什么鬼衙门连一批山贼都解决不了。公孙和小四子好奇的是什么西瓜，估计味道不错。 展昭一眼扫过去，就只能看到身边人一脸的茫然，完全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，唯独扫到白玉堂那会儿，看到他的那眼神。 后来回去挨骂了没？ 怎么可能？话说有这件事吗？ 完全不记得。 展昭摇摇头，白玉堂点点头，两人默默对视了一眼，展昭叹气。 邪了门了。 邪什么门？ 一定是哪里不对，不然不可能想什么他都知道。 白玉堂不解地看着展昭，展昭觉得还是什么都别想比较好，省得想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被他看去。 这人真是人如其名锦毛鼠啊，贼得很。 白玉堂笑了一声，展昭眼皮子抖了抖。 小屁呀、啊、你不是面瘫吗？ 笑都不行啊，不笑你又说我面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我说书呆，你拉我去干嘛？ 爹爹说要看戏。 看戏？看什么戏啊？ 爹爹说叫什么龙？ 龙图案卷集。 哦，对对对。 小四子，来，帮忙求个订阅，这关乎你这个月的伙食费啊。 哼，小猫叫我卖萌要订阅，爹爹你怎么也这样？ 赵普 啊， 你来。 你个书呆。 什么？你说不说 啊？说说说。各位看官，方便的话记得订阅分享，不然我带兵去掀了你们的窝。